点。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晚百老汇经典舞台剧《飞越疯人院》中文版将在海淀剧院公演。舞台剧的呈现方式有别于电影，以更接近原著小说的叙述展开，延续小说当中以塑造人物为主的特点，让更多电影里被弱化的人物在舞台上以更丰富和鲜明的形式呈现。中国歌剧舞剧院舞剧《孔子》今晚继续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总导演孔德新是孔子的第77代后人，这个特殊的身份使他从小就通过家庭日常生活潜移默化感受着儒家思想和礼仪。舞台上他把压在孔子身上的重负卸下来，为观众呈现了一个鲜活的孔子。中央歌剧院莫扎特经典歌剧《魔笛》今晚登台天桥剧场，这次由中央歌剧院排演，扮演埃及王子塔米诺的是歌唱家韩君宇，夜后由秦侃如扮演。国家大剧院制作的《风雪夜归人》今晚继续上演，编剧吴祖光化用了唐诗《苍茫悠远》的意境，讲述了在风雨飘摇的大时代背景下，围绕在名伶魏连生周围多个人物的悲欢离合。严顺开主演的电影《阿 Q 正传》今晚在中国电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这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版本。在这个版本当中，导演岑范非常同情这个人物，认为阿 Q 并无大恶，着力强调了哀其不幸的一面。黄建新执导、冯巩、吕丽萍主演的电影《谁说我不在乎》今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导演将对新时代婚姻与家庭生活的体察与思考，以游戏的渐离效果赋予电影文本以独特的魅力。由文牧野导演、宁浩监制、徐峥监制并领衔主演的电影《我不是药神》近日发布主演徐峥特辑，呈现出徐峥130多场戏的艰苦付出。《我不是药神》将于7月6号公映，影片聚焦因药而展开的小人物成长为平民英雄的故事。时隔半年，今日影评表演者言第二季即将回归，本季节目将继续保持清淡节目风格，聚焦表演者话题。作为节目发起人，周迅将与陈冲、陈建斌、舒淇、宋佳、王宝强、于和伟等嘉宾对谈，分享表演心得。这档节目将从6月6号开始，每周三、周四晚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出。昨天，浙江卫视第三季《中国新歌声》宣布第四位导师庾澄庆回归，与周杰伦、李健、谢霆锋一起组成第三季的导师阵容，这是第一次在新歌声的导师席上没有出现女性导师的身影。第三季中国新歌声将于7月13号开始，每周五晚登陆浙江卫视。优酷昨天宣布成为2018世界杯央视指定新媒体官方合作伙伴，并拿到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包括赛事直播、视频点播、赛场花絮等多项权益。这意味着本次世界杯期间，国内用户将能够直接在优酷手机客户端和 PC 端观看64场世界杯比赛的高清直播。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转四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乱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07，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天四点有戏，咱们聚焦一件事情。最近呢，可能大家听到一个很好的消息，叫做一季度咱们中国内地的票房首次超越北美市场，它的数据呢现在是202.18亿元，这个记录呢是首次成为了全球在这个时间段当中的第一名。 哦，哎呦，你不说我才超过他们呀。 其实咱们在这之前可能是听过很多即将要超过、即将要达到一个目标这样的一些新闻。 是是是。 那今天我们说到这样一个数据的时候，大家是什么样的感想？我们一会儿呢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对票房这件事情做核心的讨论。 哎呦，咱们节目还继续要办下去是吧？ 什么意思？ 你这说票房很敏感呀，对不对？你这一直以来，你很多电影嘛，票房很高嘛，但是批评的声音很响亮嘛。你一说的高票房，这意味着你是不是你要说点别的？ 今天我们说到的票房，其实跟大家的贡献都非常有关系。 哎， 因为每一个电影的票房可能都取决于这个电影市场到底有多大，观影人数到底有多少。那么今天我们的票房这个话题呢，其实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我们的隆重的到来的嘉宾。我们马上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导演、编剧、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教授陈宇先生。陈教授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陈教授，刚才我们提到您的导演、编剧的身份，而且您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教授，在这个学校当中您教授的是哪方面的内容？ 我教这个编剧、导演，包括整个影视乃至现在互联网影视的创作。 也就是说您在您的教学过程当中，在您的研究方向上是关注咱们电影市场的。 对， 嗯，那好，今天您坐着好，我就不能胡说八道了啊。 这不，因为这个市场这问题啊，谁也看不清。我们只能说，从我们每个人的角度，或者无论是专家，还是我们个人的角度，都可以对这个市场进行一些判断。 嗯， 说老实话，谁也看不清。 陈太好了，这个说的非常客观。 既然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我还是可以胡说八道一下的。 咱们看看今天大家的风都是怎么吹。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也期待各位您的意见和您的感受。对于这样一个票房的记录，新的记录，您是如何看待？刚才提到票房，我们先说说这个票房这件事情。票房这个词语本身呢，我查询了一下资料啊，发现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其实说到了咱们普普通通的说到票房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含义，是说现在某一个电影作品它在市场上获得的这样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金额的价值，它能够取得的市场价值，票房是多少，从每一张电影票咱们的累计达到一个总和。那么 还有别的， 陈教授，我所以张亮啊，我今天看到这个另外一个意思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意外。 那他怎么说的？ 票房还有一个意思呢，他是说到了咱们在清代的时候啊，这个票房指的跟今天的票房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 明白， 是说有很多喜欢唱戏的朋友聚集在一起， 票房 ，票友们聚会。 咱们这个票后面的这个票房，实际上是最早期的意思， 没错。 后来我们实际上电影业利用了，又沿用了这种说法， 是是是。 但是实际上跟原来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没错没错，你要用我刚才说这第一种意思和第二种意思一结合的话，坏了，这票友们聚集在一起都不是爱演电影的呀，都是爱看电影的。 而且还有一个来源，我不知道到底是刚才说的您这种从清朝过来的呢，还是因为英语里头吧，票房叫做这个 box office， 对， 就等于是有一个房子，在这个房子里卖票，是这个里面呢，它是说。赚了多少钱？ 对， 那么可能我不太清楚，可能是从这两种传到今天我们。 对对对，陈教授说的非常正确，就是刚才提到那个，就是关于 box office 的时候，最早呢是说便宜的这个门票哈，入场看戏的门票是一个铜板，那么这一个铜板在国外嘛，这一个铜板怎么办呢？放在一个小盒子里，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入场了。所以这个小盒子就被叫做 box office。那么刚才提到票房的概念，这是我们一开始呢一个小小的插曲。那么说到今年的这样的一个票房的新的记录，我们来跟大家共同回顾一下这一次这个记录是如何诞生，也看看最近几年的票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态势。来，我们看看今年的数据。据国家电影局的消息，今年一季度呢，中国票房达到了202.18亿元，首次超过北美市场同期票房，并且先后刷新全球单一电影市场的单日、单周、单月和单季度票房记录。那说到这件事情呢，我们得回顾一下，在去年的时候，2017年的第一季度，咱们中国内地的电影数据报告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很值得回味。当时的这句话是这样说的：春节档，2017年的春节档难挽救市场颓势。2017年第一季度票房142.5亿元，是5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仅仅过了一年，我们看到2018年第一季度的票房就已经超越世界上最大的票仓北美市场，成为全球第一。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件事情呢，联系一下，在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票房总和的增长，我们会发现有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从1995年当时的年度总票房达到9.5亿元，也就是说不到10亿元，到2009年达到63亿元，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十年之后的变化，我们看到2009年62亿元，2010年101亿元，2011年131亿元，2012年达到170亿元，2013年217亿元，2014年296亿元，2015年440亿，2016年457亿，2017年也是刚刚过去的去年的中国内地票房总和为559亿元。 哇，这个增长的这样一个态势非常的明显。 是啊，刚才说到这里呢，我想跟 这个 陈教授回顾一下， 我还插一句，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票房，我们现在电影的主体收入目前可能是从电影院获得的， 没错。 但实际上呢，一部电影我们大家知道，它可以有电视的销售权，有网络的销售权等等，还有一些东西是没有计入到， 没错， 这个数字， 没错。它的版权其实还有很多个渠道， 对， 可以获得收入。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只是一个电影票房的收入而已。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增长的时候，陈教授这么多年来的感受是不是跟我们刚才说到的数据这个感受是一致的？ 那是的确如此。 嗯， 就是这个说起来就是九，我们最弱的时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弱的时候是九几年的时候，正好也是我那时候是在学电影，刚从电影学院毕业，导演系毕业。 嗯， 那时候是中国电影这个整个的这个产业规模最弱的时候，好多电影院都改成了台球厅， 嗯， 这个录像厅，然后这个改成了这个菜市场，还有这个就是卖衣服了。 那您觉得迷茫吗？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相当迷茫，尤其是我们那时候就是你看按理说我们是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硕士， 啊， 是很难得的。说老实话，我们当时都觉得自己很牛， 嗯， 但是出来以后呢，你会发现就根本没有机会让你去拍电影， 嗯， 然后包括这个乃至叙事性的艺术作品都很难。尤其是我们当时就是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是拍广告啊，拍这个宣传片啊 ，MV 啊 ，MV 啊这样的， 是 就做这些事儿。 嗯， 然后当时我们就是一个哪怕一个很小的机会，我们都会有大量的这个高端人才去写剧本去弄， 嗯， 然后这个很艰难， 嗯， 然后当然随着这个。我感觉很明确的是，从一九九五年九六年的时候提出说，电影是一个产业，它不只是一个教化的工具，或者它也不只是一个这个文化的这个属性，它还有一个产业属性。 嗯， 然后但是呢，提出来这个是大概是九五年九六年的时候，但是实际上真正开始大家把它当产业做，那么实际上是我觉得是从新世纪开始，从两千年左右开始。 嗯， 然后2001年有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影片就是英雄， 嗯， 那么那个英雄实际上就从公益性，从这个商业运作的角度，乃至从这个全球化的角度，他都开始做了一些文章， 嗯， 那么这个也是等于是用我们国家最强的，像当时张艺谋导演来当时面对这个直面这个产业化的这个问题， 嗯， 那么等于是这个英雄，我可以说是我们真正产业化走向产业化的第一部里程碑式的一个作品， 嗯， 然后在之后就慢慢的除了这种大片以外，慢慢的小一点影片有时候也能够获得一个不错的票房，比如说当时比较重要的像这个失恋33天， 嗯， 那我记得当时是所有的报纸，北京晚报什么就跟影视没太大关系的，什么北京青年报，所有 都 是头版 做文章， 甚至是整版的来讨论说这事儿怎么就那么赚钱，看来是有希望， 嗯， 然后这样的就等于小片也开始能够成为黑马来赚钱了， 嗯， 然后慢慢的到这两年开始发展到这两年为什么会突飞猛进的发展，是因为我们逐渐的就是关于电影产业化的这个认知是大家获得了统一性的认识， 嗯， 然后也包括在产业运作中间，我们开始深耕细作，比如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开始做类型片了， 嗯， 在我们学术界和产业界都提出了类型片的 概念， 这个概念， 嗯， 然后实际上是一种产品细分的一种概念， 嗯， 然后现在类型片逐渐的，我们从喜剧片，从这个警匪片，从动作片等等几个角度，我们已经形成了几种。相对稳定的， 嗯， 甚至是有一些刚需性质的这种类型， 嗯， 那么逐渐的这个它就没有那么票房没有那么不稳定了，现在逐渐开始稳定， 开始稳定下来， 逐步稳定增长。 陈教授说到的这个稳定呢，因为在去年我们知道，我们刚才在阅读数据的时候发现，在去年的第一季度的时候有那么大的担心，有一个负增长，所以很多人认为它还是不稳定的，它还是在螺旋式上升的。那么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前些年的这个数据变化当中呢，其实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刚才陈教授也讲到说，在九十年代的那样的一幕啊，那个时候的票房是什么样子？那么我们再往前回顾一下，我看到一个很古老的数据，我们会发现啊，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事实上是电影票房收入那个时候还高于九十年代的。 是的 啊， 高到什么地步呢？我看那个数字，真是让我没有想到。在80年代的某一段时间，那个时候的电影票房每年的收入达到20多亿元。 哦，是吗？ 平均票房。 对。而且你注意那时候不，我们没有记通货膨胀的要素。那时候一张电影票是价格很低的。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来衡量这个电影产出的一个标志，就叫观众人次。比如韩国他们都是用观众人次这个概念。 观影人次。对。 那么那当时的观影人次是比我们九十年代这要高很多的。 哦。哎呀，我年纪小啊。 哎，但是我们 没去电影院。 可能如果能记是那个时候的电影票钱确实票价很低。 对 对。 是陈教授帮我们回忆起来的。 嗯， 那样一个年代。 这甚至还有一些单位的那个影院，就等于我租来拷贝，大家就放嘛，就不要钱的。那些都没有计入票 房。没有计入票房。 其实大家都 都看了，白看了。好，刚才说到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变化呢，其实啊，这当中还有很多小小的细微的变化。比如说，我们说到今天我们中国内地的电影市场的总的票房如此这个高位的时候，其实它当中有很多特点也在发生了变化。比如我们以前经常会提到说，在某一个年代，进口大片那是占绝对份额。 对， 进口大片在中国电影内地电影市场当中的这个票房呢，往往是在七八十以上。那么在我们看到本年度2018年的一季度的这个电影票房，它当中的这个数据变化呢就很有意思。那么根据我们看到的今年春节档的资料显示说，今年大年初一的单日票房12.77亿元，春节档突破的57亿元。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国产电影是贡献了一大部分的票房。截至到5月24号，我们看到2018年的票房排行榜前十位有6部国产电影，前三位我想大家可能都能一起跟我们说出来他们的名字。前三位他们分别是36.49亿元的《红海行动》，还有33.97亿元的《唐人街探案》第二部。第三部就是22.37亿元的《捉妖记》。而且陈宇教授，这次我看到还有一个特点啊，是说到票房上去了，满意度也上去了。 这个 这一点上我觉得还是跟以前 这样一个特别合理的现象有点不太合理啊，感觉。 陈教授您怎么看？ 这个票房和口碑分离甚至倒挂，这个实际上在电影史上是一个非常正常非常普通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比如在豆瓣也好，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全球最大的那个这个评论网站，像 IMDB 上面都是评的第一的，像这个《肖申克的救赎》。这个在当时就卖得很不好。今天大家都说多牛太棒了，卖得很不好。包括我们在专业界，我们这个我们学导演的这个祖师爷，这个奥逊威尔斯，我们一般经常会把他的这个《公民凯恩》会评为有史以来的电影最好的。但是当时卖得很不好，就都卖得很， 就是那个当时的刺激1995并不刺激。 对，就这种倒挂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所以那么在但是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这种就同一性，就是我们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票房，同时又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口碑，这种情况它会越来越多。就是这个是和观众的欣赏水平以及这个整个电影市场和评价体系乃至观众之间的这种交流的这个频繁越来越频繁也相关。就是我们每个观众，我们不只是随大流的，好，都说这个电影好看，我们就去看了，这就会贡献一个很好的票房。那么现在我们逐渐的观众，每个人在看之前，我们甚至都会看一下豆瓣啊，看一下这个评论啊，甚至有些报纸上和媒体上的专家的评论啊，那么他也会在逐渐的提升他选择这一部影片的这种趣味和口味。 对， 那么把一些也许在表面上没有那么刺激的影片，它也能达到一定不错的票房成绩。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些这个口碑也很好的，这个票房也逐渐的在起来。比如像去年22啊什么这样的影片， 对， 按理说叫搁以前根本就可能是院线都上不了，那现在的慢慢的也行了。冈仁波齐啊这样的也能。冈仁波齐能达到1亿票房，这是在我们以前在艺术片来讲是基本上不可想象的， 这是一个突破。 对， 所以就是您也觉得认可说这个类型片其实决定它票房一个基础的体量，是吧？ 对， 那大概是一个多少的这个票房数字，其实是由它本身的类型来决定的。 对， 那么刚才提到的咱们国产电影的这样的非常快速度的发展，我们看到一个数据的一个显示，一季度呢国产电影的票房达到150亿。那么对于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大盘，我们就发现现在的国产电影在一季度占全国总票房的74.2%，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记录了。那么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是，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也成为一季度电影市场当中一个亮点，在3月2号上映当天，据说就刷新了中国纪录电影上映首日票房记录，影片上座率是38.8%。那么截止到目前，厉害了我的国这样一部纪录片票房已经接近4亿8千万，创造了我国电影市场上纪录电影票房的一个记录，新的记录哈。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来自咱们导演编剧啊，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教授陈宇，在跟大家一起共话票房密码。我想可能大家都贡献过票房，但是我们也有话说。 对，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今天的平台上跟陈宇教授共同来交流一下您对一季度咱们的中国内地电影票房超越北美，成为全球第一，究竟怎么看？ 盛伟说啊，盛伟说这个80年代，他印象中他穿着棉袄， 冒着雨夹雪啊，看美国大片《海狼》 那够早的， 是吧？海狼是非常 够早的 啊！我还真没听说过这电影。 海狼是非常不错的一部电影，二战题材 啊。他说那个看超人第一集的时候啊，说这个超人为了救他的女朋友，让地球倒转啊。这个 看的是热血澎湃 啊，当时还引来一些批评，说美国这么拍电影违背科学。当时的这个叫文化环境啊，大家对这个超级英雄电影的这个接受程度还不像今天啊，今天可能倒转地球我们是不满意的，无法满足我们的观影需求。 今天我们看看复联三他创造的这样的记录就知道了。那么刚才还有很多朋友在发言，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多多来留言，我们花了钱贡献了票房，我们也有话说。点点点说中国票房上去了，说明这个大家的生活丰富起来了，文化生活丰富起来了，收入提高了嘛，大家这个也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需求。那说到这方面的内容呢，我们一会儿在下半时段呢还会继续跟大家讨论。刚才呢我们说过了，这个高票房究竟它成因是由哪几部分组成，那么这些高票房会给中国电影市场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在高票房的背后还存在哪些问题，对，这个也很关键， 是，这都是要跟这个陈宇教授一起来聊的。 我们稍事休息，来听听这首歌。刚才说了嘛，热血沸腾，这首歌应该是热血沸腾的曲目当中现在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红海行动当中的歌。 好，我们来听一听。 战舰之上列队起航，准备起航，离开军港奔向海洋，开始巡航，完美表现才能搭配这个称号，在我肩上戴满那些特殊荣耀，随时等待被需要，是多少护驾那属于我们的碧海蓝天，海湾的故事由我们谱写，骄阳远洋跨海追风，逐浪之风烟，战友齐齐天光荣，使命在双肩，世道在雄在先，由我们捍卫这片浩瀚波澜，敌人的话多艰难，能躲得再上进阶，火眼来不及眨眼，一击必杀，只在瞬息之间，甘心情愿用滚烫的热血换来安宁的家园，不畏前线，野林子虽然平凡，人民永远纪念，和平是最好的纪念。是多少护驾那属于我们的碧海蓝天，爱问的故事由我们谱写，是多少护驾那属于我们的碧海蓝天，天生就懂得什么是绝不后退。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

福尔摩斯说已经感觉到了，感觉到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电影票房的飙升哈。他说自从你们节目改名字之后，你们俩基本上天天说电影，这已经感觉到了。 您这个话不准确吧，基本去掉就对了。 对，完全是100%啊。他说今年应该是电影的大年，大片太多，大片太多啊，这个票房冠军是很正常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高票房，其实它也有很多的因素来促成。一个方面呢，刚才我们听到陈教授也说到了，这个从90年代以后呢，特别是从00年开始，2000年开始有了产业化的发展，这对于咱们中国电影票房呢是一个极大的促进。那么，陈教授，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说法提到，比如说咱们这个银幕数的增加，这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变量啊，它使得咱们在这几年当中看到这个变化是突飞猛进的，这个票房的增长似乎都不像以前我们说是10亿10亿增加，它都在不断的翻倍，所以您认为这个银幕数的增加是不是也对咱们的这个电影产业或者说整个电影票房是一个极大的推力？ 对，这个是当然了，就是银幕增加了，原来你要看个电影你要坐几站地儿，现在就给你们家楼下就有电影院就能看，那当然它会影响。但是我仍然我觉得这是电影产业发展和票房起来以后产生的结果。那更本质的原因，我觉得这几年票房突飞猛进的原因，我自己总结啊，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电影产业化这件事越来越深入人心。所谓深入人心，是从政府的角度，他也把电影当做有一定程度上当做一个产业在做。那么这个创作者也是，我拍电影如果你没只拍得好没票房，这事儿是这个丢人的事儿。这个是没啥可吹牛了，说我这电影是给下个世纪人看的，这种话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有人会说，现在再慢慢就不这么说了。就是你现在吹牛的时候，说我这哥们儿这电影5亿票房，就是他肯定大家就会觉得伸个大拇指。那么包括观众也是认为，那么电影还是应该要喜闻乐见，还是要好看，还是要那个有很强的， 它有它的商业属性。 那么就是电影产业化以及电影是一个文化商品这件事已经深入人心了。这个是从可以说是今天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觉得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可是中国电影可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才确立了这个大家的这种共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电影消费，它已经跟我们原来早期电影消费不一样了。原来说电影，我们看电影，它那种心理需求，就是我花这个钱，我去电影院，我是要获得艺术的感染力，我是要这个要被深深的感动，或者我是要被教育，或者说我甚至要改变我的人生观，原来是这种心态的。而现在呢，现在我是上个街，我小两口，我吃个饭，看个电影，一家子说周末了到商场里去逛一逛，然后看个电影，那么它变成了一种日常消费，它不像以前的那种对它的这种消费的 种心态。他们甚至说现在看个电影比逛街要划得来，花钱少， 这种消费的这种性质产生了变化。 对， 就是那么它就像以前，比如以前我们小时候经常会说去那去一趟公园吧，你看现在没有人说这话了，说去趟公园这是个什么娱乐。现在想不通， 不是当回事儿的 事。那么对于看电影的这事儿，原来说看电影的那个对那个看电影这个活动的认识，原来和今天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根本性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中间它背后的原因也有很多了，比如包括这个电影院，为什么说这个万达，我说盖个万达广场，我就里面要求必须要有个电影院。有一些这个新的这种我们这种 mall 的这个诞生，它里面都一定要有电影院，它实际上是一种形成一种立体的一种消费的机制。那么这个包括就咱说白了，房地产对我们电影业的也是有贡献的 促进 啊。那第三个呢，是这个就是随着这个互联网的这个越来越深入人心啊，就是说这个对于文化概念，包括这种娱乐的理念，就是观众啊，就是他看的东西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讲，我们也逐渐的学会了怎么样去拍一部商业片。在以前，就是我们说老实话不太会拍商业片的，现在慢慢的我们也会了。所以你拍的这个片子也能看了，所以观众自然他也就形成了这个也来看，就形成了某种正循环。所以那么他就票房会逐渐的高速增长。 那么刚才陈教授谈到的这三个问题呢，是关于这个电影票房它的高增长是如何形成。其实有人也提到一些可能个人的一些观点，比如说我看到有人提出说，在去年的年初开始这个计票房数字的时候呢，增加了一个数据，是关于叫做服务费的一个数据。这个服务费呢，我们知道现在电商的这个 购票的一个渠道非常的发达。 每次买票啊， 哎， 他都提示我，是吧？ 增加 多花了一点点钱。 哎，对，2块到5块这个服务费。 哎， 那么从去年年初开始进入总票房之后呢，我们看到了2017年有人分析了说，总的观影人次是16.2亿人次，那么网票的出票占比呢超过了80%，这样一来，2017年的服务费的总额计算出来大概是在35亿左右。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一个2017年的总票房是559亿，如果减去了35亿的话，2017年相对具备可比性的年度票房，他们得出的数字是524亿。所以这样一来呢，可能感觉跟2016年增长并没有那么的大。 嗯， 这一点您同意吗？ 嗯，我是觉得这中间它所谓这个服务费啊，它涉及到很多在销售中间所涉及到的一些各种因素，有一些这个有些不能摆在台面上说了，有一些不能摆在台面上说的，包括什么票补啊，包括等等这些东西。那么但是我觉得这是发展产业发展过程中间它可能产生的一些小问题。那总体来说，从这个发展的态势角度来讲，这个是产业规模越来越大，投入和产出也越来越多，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嗯， 包括在后面，我仍然也是一个抱一个乐观的态度。 这是一个必经之路。 对， 好，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关于高票房的成因，其实高票房究竟给中国电影市场带来什么，这个也应该是很多电影人或者我们的观众很关心的问题。 嗯， 它带来的肯定有很正面的、很积极的， 对 这样的一些影响。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电影的投入都相当大， 是 而且 会带来更多的，就是更丰富的机会吧。 对， 这是最显而易见的。 是，那么我们想让陈教授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您看到的在这背后会不会还有一些问题，或者还有一些不足？ 嗯， 有哪些问题您已经感觉到？ 嗯 嗯。那么首先，你光是高票房，它肯定它背后有两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也可能有时候在从艺术的角度，从评价机制角度来讲是倒挂的，就是你虽然你票房很高，但是对于我们这个从艺术的角度来讲，它质量不够高。 嗯， 那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意识形态，就是它也可能为了追求这个高票房， 嗯， 那么它在这种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上面，它会有某种不积极的或者甚至负面的这种价值的出现。 嗯， 那么这两个问题是目前在网上讨论会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往往这个票房和评价倒挂的这个问题是动不动就会在每一部电影基本上都会， 对， 经常会出现这种讨论。 是的， 啊，我觉得就针对这个问题是我们是，我刚才讲了历朝历代都是这样的。那包括美国电影发展这100多年一直在世界前列，它也会存在的这种问题。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产业商品和艺术属性之间产生的一种错位。电影它就是这么个东西，它身上一方面有这个最大的商品属性，那么它也同时兼具着它作为一个文化产品的这个属性，它必然的会产生这种错位。这个是我说老实话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它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大的方向是越好的被观众所欢迎的，他们也越具备他的艺术属性，这个大方向是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嗯， 那但是偶尔的错位或者一段时期的长比较大的错位，我觉得都是发展过程中间它必然存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不必过多的去担忧。 嗯， 而且随着发展蛋糕越来越大，它必然呢也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电影出现，就是我们也会有这种这个艺术片，我们也会有这种这个相对小众的这种影片，它会慢慢的形成各自自己的这个分化的这种小众的市场。 嗯， 那么使这个电影的这个图景显得更加丰富，那么这个是必须要先把蛋糕做大以后才能做到的。 嗯， 这个也是我之前跟电影局的领导沟通的时候，他们我觉得他们这种观点是很好的，就是在前几年说我们先一定要把蛋糕做大、啊，然后再来谈一步步在提升我们的艺术质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意识形态的角度，我们如何规避某种低俗的，或者是这样这个这政策上有问题的，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毕竟在国家机关是有所管理的，电影局啊，广电总局啊，我们对这个管的还是比较， 而且今年国家电影局又提升了它的高度。 对，就是它的就把控的，或者说是对它的这种以疏导，它会更加准确。 嗯， 那么更多的是在谈的就是那种不太直接的，他看出他的负面倾向，比如说他是提出了某种低俗的这种倾向， 嗯， 或者说这种东西呢，我觉得倒是说在我学界，特别是这个理论界，包括评论界，会更多的需要更多的发声来提出这样的看法。 嗯， 他可能是你能过，能给你龙标， 能让你演，但是呢我们可以提出这中间它哪些地方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哪些地方是什么，就进行一个百花争鸣式的这种评论，让普通观众他能够看到不同的声音，对一个影片他有不同的这种评价和声音，这一点上面是需要学界和评论界进行发声的。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然也就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大家也知道很多评论它是实际上是付钱的，有水军的。那这个是需要建设出一个平台和体系，一个相对公正的平台和体系来做这件事儿。大家经常看到说豆瓣你就评论是有没有水军或者哪里头，那像这种情况，我们是对于这种平台的建设我们还需要花更多的力气，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更为公正的，或者说更为能够远离这个商业这个影响的这样的平台，包括评论家，包括像我们这样的这个教授，那么你是不是要去收别人钱来发声，那么我们也需要某种机制来去控制这事， 来规范。提到这个呢，最近网上有一篇文章叫做商务影评人一个月要赚6到8万，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个文章呢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啊，这里面有很多讨论，大家也在网上纷纷发言在说这件事情，原来我们经常会听到叫独立影评人，现在后来出现叫商务影评人等等这样的， 这种是必然会出现的，在任何商业环境中它必然会评价体系被商业去影响，这是也是立场， 是正常的， 都是正常的。但是 之前我们说这个，你本来这个文艺评论跟文艺创作之间，它就是一个，有时候是互相的促进，有的时候呢，就比较激烈的时候哈，它就是有矛盾、有冲突在产生。 这事还得交给市场，就是当他每个人都在收钱说话的时候，那么一定会有一个影评人出来说，我不收钱，我是公正的，他要形成自己的品牌。那么当这样的人出来，他就是正面引导，那么有多个有100个人在收钱，那么其中一定会有10个20个逐渐甚至是逐渐的越来越多来不收钱，来这么做，这个东西市场它也具备了某种自我调节的功能，那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是处在这个自我调节的这个阶段之中。 刚才陈教授说到的这个关于影评方面或者说电影的评价体系和票房之间的关系，这个确确实实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很多这个我记得在很多文章当中啊，都说到了关于这个评价体系、评价的平台，一些影评的平台，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豆瓣也好，还是时光网也好，那么他们在这些方面呢，跟某一些叫售票平台的那个评价体系还有不同的地方。我们今天看到了无数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电商平台，他们也有评价体系。 售票平台的那个评价甭看，我的给观众的、听众的建议是甭看。 所以我们经常会很熟悉那些名字，我们今天就不提到他们了啊。他们是作为一个他们自己的功能，主要的属性存在，是有价值的。但是关于这个影评方面，尤其是我们看到有一些视频网站，我们不论是看到哪家视频网站的时候，他自己都有一个评分在底下。 对， 事实上那个评分有的时候确确实实是会影响你，但是你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对，那个就相当于淘宝里面做了自我介绍。 我们看到盛伟还在发言，他说记得几年前呢，看到有位记者曾经问过著名导演吴宇森，问的问题是这样的，挺尖锐的，说咱们这个大陆导演或者内地导演啊，如何能拍出像您拍的啊能进军好莱坞的电影呢？吴宇森导演的回答是，稍微转动一下脑筋就可以了，战狼二和红海行动做到了。 是 刚才您提到说把蛋糕做大，我们做一些类型片的时候，这些蛋糕如果做大的话，我们在未来的路上就有无限的可能。 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你看咱们很成功的这些类型电影，或者我们有一种比较独特的类型线，叫主旋律商业电影，是吧？ 刚才提到这两部就是 对 其中之一， 就确实它是做到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啊。但是也有人提出来，你比如说像战狼的这样的这种类型的电影吧，其实我们看到它在很多的，尤其是从这个虽然它动作升级了，对吧？但是它从这个故事表达层面上呢，它还是能够看到啊，比如说我们曾经看到过的美国大片的那些影子啊，就甚至是现在人家都不拍的那种啊，施瓦辛格、史泰龙啊，他们那种大片的影子。您觉得就是这种类型的电影再往下去发展的话，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对吧？就在这个阶段，我们对它评价很好。那么它是会一直不断的这样生产下去吗？还是它会还有一个升级和递进呢？ 它当然会有它的升级了。就你就看美国的这一类的，美国的主旋律，比如说你刚才谈到的史泰龙啊、施瓦辛格，它慢慢的发展，它会发展成